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吴明，第37回：众豪奴恃强图劫，郝巡捕设计骗人。却说周捕星见哥哥被院差押着游街，向巡捕恐吓了几句，那班人见他仗着张昌宗的势力，哪里能容他放肆。周捕星见众人不放下来，心中着急，一时愤怒起来，上前骂道：你们这班狗养的，巡捕的差遣前来吓谁？爷爷还是张六郎的管家，你能打得我哥哥，俺便打得你这般狗头。当时奔到面前，就像那个给台面拦的小队一掌，左手一起，把面纸旗抢在手内，摔在地下，一阵乱踹。众院差与巡捕见他如此，赶着上前喝道：你这狗才也不要性命，这旗子是犯人口供，上面有狄大人印章，首批的告示，你敢前来私抢？你拿张昌宗来吓谁？揪着上来许多人，将他乱打了一阵，揪着发辫要带回刑去。周普兴本来年纪尚幼，不知国家的法度，见众人与他揪打，更是大骂不止，复又在地下将纸旗拾起，撕得粉碎。里面许多家人本部前来过问，见周捕星已闹出这事，皆赶出来解劝。谁知周捕星见自己的人多，格外闹个不了，内有好几个好事的帮着他揪打，早将一个巡捕拖进门来。张昌宗在厅上正等回信，不知外面何事，只见开门的老者徐徐进来，说道：不好了，这事闹得大了，请六郎赶快出去弹压，这个巡抚非比寻常。张昌宗见他如此慌张，忙道：你这人究为何事？外面是谁吵闹？那人道：非是小人慌张，只因周捕城在清河县任内与曾有才抢占民间妇女，为狄仁杰奏参革出，归案训办，谁知他将这两人的出身以及因何做官在任上犯法的话录了口供，写在一面纸旗上，令人押将出来敲锣游街，小谕大众。外面喧嚷，那是巡抚的院差押着两人在此，周捕城因在我们门口，上面的话切涉主人体面，不肯再念，那班人便用皮鞭抽打。却巧周捕星出去，见他哥哥为众人摆布，想令他们放下，因而彼此争闹，将那小队打了一掌，把那面旗子撕去，许多人揪在一处，欲将他带进行去。我想别人做着巡抚，虽在争闹也没有事，这个劲敌的甚是碍手，我们虽仗着六郎的势力，就是有个国法，何必因这事又与他争教？即便求武后设法，这案乃是奉旨办的，听他如何发落，何能殴打他的差役？而且那旗子上面有印，此时毁去如何得了？所以请六良赶快办去，能在门口弹压下来，免得为狄仁杰晓得最好。张昌宗听了这话还未开言，旁边有个贴身的顽童听说周捕星被人揪打，顿时怒道：你这老糊涂，如此懦弱，狄仁杰虽是巡抚，总比不得我家六郎在宫中得宠，周捕城乃是六郎保举做官，现在将这细情写在旗上，满街的敲锣示众，这个脸面置于何处？岂不为众百姓耻笑？此次若不与他些较量一番，随后还有脸出去吗？无论何人，皆有上门羞辱了。张昌宗被这人一阵咬弄，不禁怒气勃发，高声骂道：这般狗才，胆敢狐假虎威，在我门前吵闹，狄仁杰虽是巡抚，他也能奈何我？前日在太后面前无故参奏，此恨尚未消除，现又如此放肆。随即起身匆匆地到了门口，果见周捕星睡在地下， 口内虽是叫骂，无奈被那些院差已打了一顿，正要将他揪走。周普成一眼见张昌宗从里面出来，赶着在栏内喊道：六郎赶快救我，小人痛煞了。张昌宗再向外一看，只见他两腿淋漓，尽是鲜血，早见是自不忍视，向着众人喝道：汝这般狗头，谁人命汝前来在这门前取闹？此人乃是我的管家，现虽革职人员，不能用刑拷打，羞辱旁人。汝等在此放下，万事皆休。若再以狄仁杰为词，月日早朝，定送汝等的狗命。说着喝令众人将周普兴扶起，然后来托曾有才，想就此将他两人拦下，明日在太后上朝求一道设置，便可无事。此时众巡捕与院差见张昌宗出来，总因他是午后的信臣，不敢十分拦阻，只得上前说道：六郎权请息怒，可知我等也是上命差遣，六郎欲要这两人，最好到衙门与狄大人讨情，那时面面相觑，有六郎这样势力，未有不准之理。此时在半路拦下，六郎虽然不怕，就害得我们苦了。周普成见巡差换了口吻，一味的向张昌宗情商，知道是怕他试验，当即说道：六郎不要信他哄骗，为他带进衙门，小人便没有性命。他虽是上命差遣，为何在街道上任意毒打？张昌宗听了这话，向着众人道：汝等将这般狗头打散，管他什么差遣人，是我要留下。这一声吩咐，许多如狼似虎的家人便来与院差争夺，彼此正欲相斗，谁知狄公久经料着，知道周普成到张家门口，便欲求救，唯恐寡不敌众，暗令马荣、乔泰两人远远的接应。此时见张家已经动手，赶着奔到面前，分开众人，到里面喝道：此乃奉旨的侵犯，遵的是巡抚的号令，游街示众，汝等何人，敢在半途抢劫吗？我乃狄大人的亲随，马荣、乔泰的便是，似此目无法纪，那亡命棋牌是无用之物啦，还不快住手，将那个撕棋的交出。张昌宗本不知什么厉害，见马荣陡然上来说了这派浑话，更是气不可遏，随即喝道：汝这大胆的野种，与汝甚是，敢在此乱道，尔等先将这厮打死，看有谁人出头。马荣见他来骂，自己也不与他辩白，举起两手向着那班豪奴又三又四打倒了六七八人，还有许多人站在后面，见他如此撒野，正想上来帮助，哪知乔泰趁着空儿，早把周普兴在地下提起，向前而去。张昌宗知道不好，还要命人去追，这里周普成与曾有才已经被那小费院差以台上肩头蜂拥回去。马荣见众人已走，拾起纸旗向张昌宗道：我劝你小心些儿，莫为你出入宫闱便毫无忌惮，可知也有个国法，狄大人也不是好说话的。张昌宗见众人将周普兴抢去，顿时喊道：罢了罢了，我张昌宗不把他置之死地，也不知我手段，明日早朝在金殿上与他理论便了。说毕气冲冲复向里面进来，所有那班豪奴见如此还敢前来过问，也就退了进去。马荣见了甚好笑，当时回转衙门。却巧众人已到堂上，两个巡捕先进去禀至狄公。狄公道：我正要寻他的短处，如此岂不妙极？随向巡捕如此如此说了一遍，然后穿了冠带立即升堂，将周普成跪在案下，高声喝道：汝等方才在堂所供何事？本院命汝游街已是万分之幸，还敢命人在半途抢劫本院的旗印，竟大胆的私串，还能做这大位吗？你兄弟现在何处？将他带来。乔泰答应一声， 早将一人纳跪在堂上，如此这般把张昌宗的话回了一遍。狄公也不言语，但向周普兴问道：“你哥哥所犯的何法，你可知道吗？”“本院是奉旨训办，那旗上口供是他自己擅录，本院又盖印在上面，如此慎重物件，你敢抢去私踹，还有什么王法？左右将他推出斩了。”两个巡捕到了此时，赶着向案前禀道：“此事卑职有情容禀，周普成乃周普兴的胞兄，虽然案情重大，不应私去指其，奈他一时情急，加之张昌宗又出来吆喝，因此胆大妄为，求大人宽恕他初次，全其活命。”狄公听了这话，故意沉吟了一会，乃道：“照汝说来，虽觉其情可恕，但张昌宗不应过问此事，即便有心袒护，也该来本院当面求情，方是正理。而且家奴犯法，罪归其主，周普成犯了这大罪，他已难免过失，何至再出来阻我功令？恐汝等造言搪塞，既然如此说相，暂宿一晚，看张昌宗来与不来，明日再为训夺。”说毕，仍命巡捕将三人带去，分别收管，然后拂袖退堂，众人也就出了衙门。且说巡捕将周普成带到里面，向他问道：“你们先前只恨我们打你，无奈这大人过为认真，不关你我之事，谁来不想方便？只要力量得来，有何不可？方才不是我在大人面前求情，你那兄弟已一命呜呼，但是只能保目前，若今晚张六郎不来，不但你们三人没命，连我总要带累。此人的名声你们也该知道，怎样说相从来不会更改。在我看来，要赶快打算，能将张六郎请来方好。总而言之，现在是当道的围墙，在京在外的官，谁人不仰仗武张这两家的势力？虽僧人怀疑现今得宠，他究竟是方外之人，与官场无涉，能将六郎来此一趟，那时面面相觑，若说不得送命，打也不得打了。若他再下身份，说两句情伤的话，还不把你们立时释放吗？这是我方便之处，故将这话说与你听，你们倒要斟酌斟酌，可不要连累我便了。”这派话说了周普成颇忧为喜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37回完。